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全民提名，全民普选，全部不让，全部不让，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如果有11个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不可以容许在个医院里有第12个病人受这个损害。就说我是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的训练就去跟病人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离谱、危险和误导的讲法。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毛孟静。 時間來到下午17時13分 5時13分 8月30日 我到現在都不慣看這些17.13分，我覺得慣了那些古老人來的，古老人，我上一代人，上一代人，古老人，古老人，我上一代人，你明明是新人來的，新人來的，我仍然是跟我的搞到的，不是啊，你看這個，這個才是真的，上面是假的，上面是真的，上面是假的，流露入大觀園，新游來的，毛孟靜，他說我都是的，我做電台那麼久都沒有這些東西，那你試試，試過幾次了。 我做電台那麼久都沒有這些東西，那你試了幾次了，第四天，我們今天第四天，第五天了，第四天視像試像的測試，我找自由風來教飛，因為我們兩個就不怕試新東西，我們雖然加上百多歲。 你的like就去了超過3000了，送書，現在打電話進來 139，頭嗰四個自己有，就每人有一本由吳志森親筆簽名的，可以寫上款的巨著，全世界巨著，沒有，千萬不要，我都可以有兩本，你拿過來，下一次送書就3000，再加3000，3500，4000，4000，那我學你4本。 下次4本，4000，如果我們的like去到4000，就總共有8本輸送，好嘢嚟㗎，有啲聽眾話希望我哋今晚嘅節目繼續輕鬆，換一句話嚟講，啲人見到你咧就認為唔輕鬆嘅， 唔係啊，都唔係，係啊， 佢可以好輕鬆， 我一個係個嬉戲嘅人， 我上個禮拜同佢做節目好輕鬆喎，感覺係， 或者佢講我咧， 你咋？咪或者我哋個組合佢覺得好似好嚴肅咁樣，又唔係啦，即係三個人加埋。 最嚴肅過我的，三個人加，你一啲都唔嚴肅，你太厚你，你是做曾志偉的流，是嗎？現在繼續有做，現在停了，還未休息中，現在是冬眠，下面未炒，開始我們節目了，我預先張揚，我做到大約7點左右，我預先張揚去選特首，那個講了啦。 我講咗有人支持啊，民主黨人支持，公民黨人支持， 邊個夠膽話唔支持啊？你咁開到口，我做到7點，因為我有個下一個會要開。今日睇菜單，因為我哋做呢個視像咧，如果要配合到畫面咧，就要有啲discipline啊。 Discipline怎麼讀英文？紀律，正音，不是他讀正音。Discipline，什麼音來的？英國音啊。我是英國的。英國哪裡鄉下呢？都是。不是Queen's。扮Oxford。你這個說法，你倫敦的九萬多種音。我一晚回來，聽到我真的想死。倫敦也有唐人街音。都有。倫敦也有。即是有紀律。 因為我們要編排好了我們的同事才可以跟著那個run 我跟警徽說可不可以立即加插他下去他面有藍色的通知有些麻煩打電話給我們的特派員叫他立即去啟明街我們特派員在哪裡輝哥不是德哥去了哪裡你叫他立即去啟明街直播在那裡你可以怎麼唱不過要慢一點可能七點後因為去啟明街不知道在哪裡 土瓜灣在哪裡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姐姐仔我一把年紀不要叫我姐姐仔很遠了可能會如果你比我們大很遠了如果你比我們大你要退休了真的差不多今天我們準備了一些東西就先講講今天的新聞你覺得今天有什麼新聞呢森哥仔<笑> 啟明街那件事其實都引起關注了其實那件事本來又說很開心寫了立法會議員的名字又成功爭取又要感激樓梯為什麼突然間又峰迴路轉出出又說屋宇署網開一面不拆旗樓字 現在要拆了因為他們害怕又不拆住但是封樓是不是都封了樓是不是都封了樓因為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拆旗樓呢住戶因為他們怕你度尺度少了旗樓那個旗樓是住人的地方四分一的單位面積所以現在屋宇署初初的 住戶聽到屋宇署說回人話就進去撐住他讓他不要倒閉就不拆旗樓讓他們有一度斜事件局來的時候但是原來屋宇署說行我不拆旗樓不過你要走 總之是要封樓封了他先但是最無言有個中轉屋單身人自宿位在市區找到九個其他就要去新界其中五個很近的心水埗那要上班但其他人可能逼了他有些部分去了屯門現在就在爭論了哪些人去哪裡住呢但我現在覺得最震驚的是這麼多 立法會議員去關心優先重建請優先重建就經常說等三五年都不知道輪到未土瓜灣十三街我們講了七年起碼最大的問題你真的想像一下我們是啟明街的街舖你開洗衣舖我整電單車的你另外在機械機械全部是重型的東西一直都說 整棟樓是要封閉的禁樓令我們的商鋪去哪裡怎麼安置呢一直都沒有又沒有安置又沒有賠償是吵到今天終於屋宇署就說商鋪不用搬住好了你洗衣舖不搬我的電單車舖不搬還有生意的你是不是都圍著我 沙塵滾滾危樓又隨時倒閉那裡又不是通渠大道商戶就留下可以不用負責安置他們就是這樣也完全沒有賠償我洗衣服本來每天都有1000元生意現在全日都沒有12元我告訴你一件事每一次市建局重建爭拗最大就是鋪位 因為為什麼呢?人在做生意的,賺食的大佬,而且鋪位的價錢就不可以同這個住戶同日語的,你去一些危樓,很多的,灣仔啊,旺角,不叫危樓,唐樓或者前前樓都好,下面的鋪位可能值10億,上面的樓就值17。 你明白嗎?差很遠,差天共地的,你去旺角我問你,一個唐樓,或者灣仔銅鑼灣。<笑>

我跟他在商台做過節目逢星期六叫做洗耳宮廷我跟他都說得上是朋友我叫他做朋友都算是朋友人家不認他沒得不認的你知道他沒得不認我跟他真的挺熟但以前他就是一個很值得尊重的人 然後做了立法會議員又很受肥棒體重又很受外國勢力他勾結外國勢力他跟美國人很好他直接是美國民主黨的聲稱支持到今天美國人對他仍然評價極高認為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心在梁營心在花園道花園道是甚麼花園道美國總領事館又或者不是身在阿加魯街阿加魯街有甚麼中年是中年是CLP 大家可能忘記了陸公衛是辭職的 當年你看到陸公偉上游心生的那時多好樣子不是這個問題你這個人的氣質我跟他同年我跟他同年氣質問題 梁振英做特首你知道怎樣都有蜜月期的他要爭取到的但是過不了土共那關文說很多賤你不用想差不多walk over my dead body 做不到局長通常就應該不要做這些羅致光的就不做他做副局長 說什麼有什麼奇怪根本奇怪我這裡就是賊鬥本來就是賊鬼這個司機這麼準的那時候就特別很多人搖頭嘆息認識他的人那不是我對他是有期望的我對香港的環保事業明天我明天去文匯報做你對我有沒有期望你不要說我轉態我說你不行 我說你沒有資格我才是幫梁振英做你沒有資格我明振英我學周庸周庸也扭到你扭不到我和周庸周庸也扭到你扭不到你將自己和周庸比你是不是這麼自貶有啊有個老友記這個Michael主教你就要教我把我和周庸放上桌子不要理他那個不要理他是非的是非的主教你挺是非的是一個好是非的我未見過男人這麼不是是非 說回陸公偉陸公偉即是兄本家人看到成魔之路看到的我真的有期望覺得他有誠意改善空氣很多謝毛依依你真的帶出了今天我要講的話題我們對他怎樣都有期望但今天一出就對不起了你曾經是一個環保分子 你怎麼出來撤你怎麼出來撤告訴別人那些堆填區流水你可以說沒有事的現在又沒有事的辭了申報又沒有問題的又沒有影響到公眾利益的又沒有影響到公眾知情權的更加不會影響到公眾健康那是不是就是阿克里所以解釋了你了你不應該再對有期望了這個成魔之路已經成了魔了你懂佛經的你懂不懂 我懂得識字空怎樣變成魔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有些故事突然要說聖經故事或佛教故事他突然之間你懂聖經的你懂佛經的怎麼懂我怎麼知道他在想哪一類很大的學問佛經和聖經突然之間變成魔鬼你是基督徒聽說我不是基督徒 我覺得你是普世價值，我抄聖經，勾結美國佬，美國佬最多基督教，摩門，最重要是基督的統稱傳統的基督教，其實他今天說什麼呢？聽聽今天說什麼。 因為下大雨的一些地水、一些污水因為下大雨的時候是沖了下去的，這件事是不牽涉到任何的垃圾汁的流了出去，那時候也知道那個汁的池是沒有任何的破裂的，這一次在北區的滲漏， 垃圾汁的滲漏是真的第一次。我現在演繹他講了兩件事，我現在演繹他講了兩件事，他主場第一件事，他在說屯門，因為環保署就說今次堆填區滲漏事件有史以來第一次，居民就踢爆他，不是，屯門那次很嚴重，垃圾漏出來，他說那次不是，那次大雨 沖了垃圾下去而已，純粹是垃圾，不是滲漏，今次就真的滲漏了，他是這樣解釋的，但是居民拍了照片出來，那次比今次更嚴重，那次還比今次更嚴重，在兜那裡把垃圾連垃圾都沖出來，沖到河裡，他說那次不是， 當那次不是，這就是睜大眼講大話了。我就有個演繹，我最喜歡演繹的，我比喻不倫，你最喜歡的，這個吳志濕，有一隻傻居居走去匯豐銀行那裡按機，有一錢衝了出來，他拿回家，好啊，發達嘛，華財飛來，突然間弄了一萬元，20張500元紙，我當你做啦， 當你做啦，你都可以成為你好好地的，你今日我怎知道你會不會成魔，因為你今天還是Good，我不知道你明天會不會變成Bad，因為所有後日又不知道你會不會變成Ugly，櫃員當然有CCTV看著，不是啊，他都不知道的，你現在那些堆填區你有CCTV有市民眼雪亮眼睛看到的嘛，不算的，我拿了回家袋了袋，哇，袋滿了20張500元紙，給警察拉鬼了， 那些櫃員機經常在洞人紙出來，我看報紙看過很多次，有錢執為什麼不執，掉到地，英文叫finder keeper，我拿回家，我又沒有準備收起來，我準備想想什麼時候有沒有空，可能明天，我不知道你這麼快就來拘捕我，那些不算數的，行不行，行不行，說完了，福島核電廠也是， 那些水流出去關什麼事，跟核電廠沒有關係的，完全沒有關係的，那些反應堆漏包住在裡面不動的，多得滯，所以漏了，多得滯漏出去，因為下大雨，真的，真的，因為下雨，找陸工衛去幫人仔做事好過，不過我們這樣批評陸工衛，因為找他上來，當年，所以我為什麼這麼慶呢， 我跟他是好朋友，算是曾經有朋友，當年他經常抗議，他認為做官是應該透明的，是應該回應市民的，應該回應傳媒，勇於面對傳媒的，他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是這樣，做節目的時候是這樣，大聲疾呼，你打電話出去，如果官不回應，他比我還興奮，拍桌子，有沒有搞錯？ What the F，what the hell，就是what the H，他就what the H的，OK，今天到他做官，他有沒有上過任何一個talk show，除了擦鞋那些，會不會沒有人請他，有沒有去過李慧玲那裡，有沒有來過我們鄭家富那裡，有，不停打電話給他，我有手提電話的，我賣出你5下，講漏一個字， 你自己撞，講漏一個字很容易撞，你的問題是撞10次，不是，我是講漏一個字，任何一個字，我不是哪個最後一個字，都容易撞，那這是你們的問題，有牌撞，我已經把它delete了，我當它不是朋友，我秘書有，Fanny在拿陸工委的那個 那個手提電話、家電話、辦公室電話我認識了Fanny這麼多年我未見過她可以從她的電話很多個Fanny在這裡還要說是誰就是走出來誰叫Fanny快點出來她是真的從來做了官那麼久未曾願意接受傳媒的質詢人在江湖不是不是很老土說這句 你不要說這個問題,你會不會這樣? 我們準備好了,我們一會就踢爆那些online game 我訪問過去的其實未出事前就當周刊將傳媒賣捧他的時候突然間政府立刻找一間學校給他在梅窩給他一間最漂亡的學校給他那間有個天文台的有個官星台的那間就收拾了 正身是怎樣巴閉怎樣幫到朋友我星期日大班訪問他有時候經常重播不過沒有錢收我就怎樣跟他說呢我說校長小心當傳媒捧到你上天的時候你跌下來的時候你是粉筆碎骨粉身碎骨我就跟他說我直接一開麥克風大家上星期日大班看到的 我今天給了機會你你有什麼壞話全部說出來有沒有吸過毒有沒有性傾向有沒有什麼有什麼我說恭喜你你沒有就行了哇很微的節目出現街沒多久一周刊動回來就有一個校董就上去大陸將錢投資了下去搞賓館色情場所就即死了一層百大現在就連款都捐不到沒錢學校沒有賣了 那些賺的那些人包括馬時亨在內初初就立刻飛身去擁抱他所以有時候劃清界線是不是真的衰了沒事沒事接著就說年紀差年紀就寫一封信給他說我不查你即是年紀可以殺死你的一周刊可以殺死你的所以我經常都說我們要小心做傳媒剛剛好了今天連船都你知道今天他們的校長教這些 學生爬橡皮艇由長洲爬去我不知道你去過學校沒有他一直有請我去我一直沒有去我去過學校因為有一天有一個城市論壇就在學校舉行最近一次是第二次的講青少年吸毒的問題我八卦跟他們一起進去去到學校非要搭船不可 現在學生上學是要搭街道的有些人在那裏居住你出來的時候你沒有一個固定的船的班次進去要搭街道那些街道很多是所謂非法經營的你沒有定時班次當然是這樣的還有風浪危險譬如八個人坐18個是超載的你現在沒有船你不拘捕那些南丫島那些今次去圍捕他們 好像重案組一樣水警重案組水警重案組真是匪夷所思這個就稍後再說我們今天會找了校交林希勝在現場跟我們視像 華景山莊我坦白跟大家懺悔我們棟篤笑的林子華黃子華你別說粗口黃子華我怕你不是你起的我怕你說了 25%多錢一百萬壓外人年就收了2500萬壓外不計息香港還有少少公道的事在消委會有個這樣的基金可以幫你打官司我一直以為打官司如果自己沒有錢是申請法援的原來有這樣的基金我真的沒有留意這種情況在私樓是非常普遍的你住那裡都可能有機會尤其是很多單位的屋邨屋苑無緣無故收了你5%10% 你一個星期去喝多少次我一個星期不是喝很多次茶的我是家裡自己沖茶的我家裡茶很漂亮一個星期有沒有一次一個星期可能沒有一次一個月裡面可能有兩次你比較特別通常一般人都希望正常一個星期一次一年就52次如果你現在50歲 你一百元就沒有了二萬元你真是不知道你收你三個百分比是什麼收你又不知道所以為什麼那時八達通那是Selenius 我是立法會員如果我是立法會員我就跟他很多我已經跟他說哥客氣一點對基層的人我就會怎麼說哥你是食嬌嗎這裡是什麼地方對田區對田區擠什麼不准垃圾垃圾聽過大班講的大班聽眾肯定是如果隨便是大陸來的垃圾立法會叫什麼垃圾局 垃圾局裡面的立法會員叫什麼垃圾議員那就是了我的歸屬是在這裡不是立即讓他進去你肯自嘲就行了垃圾會議員進入垃圾堆你應該這樣說有家歸不得我離家出走了一段時間現在回來 我的老爸老母家人全部都進入我的同僚你不讓他進去我應該讓他進去不讓入你不是說如果你派到我去我說一定能進入到我會喊人木力驚人口目面我笑著你不要阻礙我我絕對相信有理由是能進入到你不要阻礙我我怎麼說我通常是這樣說 我知道你打工你做事很辛苦不要緊我是垃圾會議員我現在是我笑到流眼淚你不要再說我就叫鄭經翰我現在要走進去你不喜歡的就沒有警察那就找警察來那就走進去你做了這麼久記者 我們的Camera Man就進去了,我們跟他理論,正音的東西,不要吵啦,今天就有單身找的,小朋友,是不是小朋友,正在入大學,不過成績一般,沉迷在網上的遊戲,有一個數字呢, 對我來說都覺得是匪夷所思的,就是用了3萬元,18歲3萬元去買這些網上遊戲的點數,3萬元這個數目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當然,對很多人來說,我們玩了很大,對我來說也大,對有些人來說,3萬元去打機很多錢,可能是過幾兩個月的薪金,中產階級都是3萬元左右,9號8紙你的App都不捨得買,9號8WhatsApp你不捨得買? 不是,7號8,因為美金而已,但他還用了網上3萬元買這些網上的點數 但我仍然不明白什麼叫買點數,我們不要扮識,不識就不識,我們找一個專家,森華,我認識的,專業人士,森華,等他跟我們聽眾介紹買怎樣買Ponzi,為什麼會花3萬元,怎樣被人騙法,在網上陷阱,什麼? 第一就給打機的人可能你很熟悉這些東西,但麻煩你到是不是?是啊,都是德哥認識德哥,森華其實是德哥森華,森林的森,芝麻的嘛,麻辣的嘛,你是不是住在森華實道的?如果是,好啊,你要認識,你要知道森華實道在哪裡,我去過森華實道,堂堂做鄰居不知多好啊,森華,你可不可以用一些很淺白的語言解釋明給大班和毛衣聽? 為什麼會買網上遊戲要用這麼多錢來買網上的點數呢? 我都略知一二,你解釋給你聽就行了 首先一件事,就是因為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是網上遊戲或者網上的交易 是可以金錢額去到很龐大的 例如說日本有間遊戲公司 它就出了一隻手機玩的遊戲 之前穆乃光也有撰文講過這個遊戲 相關的類似的仿效的遊戲 這個遊戲在日本主要是靠這隻遊戲 它的公司股價已經超越了任天堂,主要是靠一隻遊戲 因為遊戲有很多時候有一些道具,或者要抽一個抽獎的名額,一個限額,可能會是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給你一個機會 如果你用完這些quota,你可以付錢去買 人們好像當作扭蛋所謂的點數即是points是分數用錢去買一些機會你可以理解但其實我最老是我的心我介紹給兩個哥哥姐姐聽你只認識的如果你打機通常打到某一個 你要過很多關,過了關就升一級 你過不了關就要從頭玩過,但如果你付錢 就可以拿回多些機會給你翻身再玩過其中一個可以這樣理解因為他其實沒有說到他玩哪一隻遊戲但現在其實很多的遊戲主要他除了剛才說機會各樣他亦都有一些虛擬的道具 就是讓你等到你好打一點靠正常途徑拿不到的要付錢才能買到的即是本來每人只有一支手槍如果你付錢就給你一支手榴彈你再付錢就給你一支機關槍你沒錯或者是彈都可以或者再淺白一點去明白點數來說 就是類似我們現實世界可以由交換的貨幣是一種可以在遊戲裡面被供應的貨幣因為在遊戲裡面那種錢就是會隨著最基本就是它的通脹是隨著遊戲的受歡迎程度而通脹會起價的即是會有投資機會的是啦你越不受歡迎就越不見使你對現金 就會越少但如果點數來說因為通常點數是由遊戲公司去發行的變成有某一類型的遊戲公司旗下有很多代理很多不同遊戲如果你是點數就可以在不同的遊戲裡面去兌換不同遊戲的虛擬貨幣或者錢其實是一個地下經濟虛擬經濟 而他今天所說的那一種給了錢但又沒有那個點數那一種東西其實在以往大家都會有聽過的譬如說有些人為了把關刀不見了把關刀然後就去跳樓那些類似是這樣的因為其實這種交易平台就會以前在台灣是盛行先的慢慢就會現在是發行到周圍都有的也好像大班所說類似是一些黑市 或者地下的一些交易場所他們就有很多不同的金幣或者遊戲的貨幣或者一些代練的一些服務全部都需要一些點數為什麼要這麼貴為什麼要三萬元這筆數很多人對很多人來說天文數字那麼貴賣得這麼貴嗎遊戲的視乎你遊戲的受歡迎程度有些遊戲的受歡迎程度譬如說 現在有一些剛剛去盛行的電話遊戲那些石頭是7.多港幣一顆那他就要5顆才可以有一次抽獎機會通常人們買得越多就越便宜那135顆就要700港幣了 那今天這個悲劇小孩子說買遊戲點數被騙3萬元不見了那些點數沒有來沒有出現可能就好像剛才我所說的黑市的交易因為他不是跟供應商買是市的炒回來 不是,因為它有很多交易平台不是官方 譬如我們去買東西,去拍賣才算 我們會去eBay 會去Yahoo,那些全部都是很大型的 但是人家譬如可能說喜歡做這些交易貨幣的很多供應 但是有一些普通的交易商 有些散貨,匯率是高一點的 你抵一點的你光顧我即是有些泥馬仔你沒有那麼多錢不如這樣吧第一我聽完你說第一當然不要沉迷這些遊戲玩就玩就不需要付錢輸了就再來過第二如果要買這些東西的話最好不要在外面買跟官方買如果真的要買我都不贊成買來做什麼 其實可以沉迷當然什麼都是沉迷當然不好我們沉迷做電台是不是不太好都是不太好的租房也行不是太好的沉迷任何東西都不好佛佛家說這個是 obsession radio你有什麼奉勸 公眾家長 奉勸公眾 其實因為我自己的認為買不是問題，因為始終你因為其實模式轉了，你遊戲人家做一個遊戲給你玩，人家都要營運經費的，你去投資沒問題的，不過就你如果真的買，你就跟官方買，可不可以跟我們設計個軟件，聽我們的節目一路要買東西才聽到，好啊，買點數是吧。 大哥你開始給我這樣的發展寒，大哥你要沒錢就很嚴重，沒錢就沒錢，自己休息就行了，自己休息就買了，給點數也行，幫我想一下，給點數人，益回來，好了，多謝你心，多謝你，你很明白，很清楚，現在我明白了，什麼叫點數，如果連 毛衣都明白了，全香港明白了，我們有兩個老友，一個叫Weather Young，一個叫Phil Green，越說越不明白，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玩，不用玩，有Richard說他是不是small說得對，那些叫token，真的叫token，好了，那我們就有什麼說，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就是正生，不是說過一件事，你現在送了書沒有？全部送了，有多少人打電話來？就是，有投四個送了，送了四本書了，已經送了，自己有，我們會在Facebook那裡公佈了，我下次我有四本，不是，現在去到四千就總共有八本書送。 四本是毛衣衣的，四本就是當然是阿森哥的了，都是次文化堂出版，現在就三一三六，再下去就是四千，我會寫有句箴言，我是自己最喜歡的，彭志銘，是光頭那個，是啊，彭Sir很喜歡講粗口，他不是喜歡，他是對粗口非常有研究，他不是喜歡，他是講的 小狗懶擦鞋就是彭志銘教我說的，他懂得說小狗懶擦鞋，全港的粗口都懂得說，全廣東省的粗口你都知道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小狗懶擦鞋，很細的小仔，很懶去擦鞋，解完之後大班就不停地說，我怕他在節目那裡，是粗口來的，全部都是粗口來的，我都一聽一點即明，你怎會不明白。 我覺得是好精緻的，他本書就是粗口，幾乎包了，我們跟著是不是要說他是粗口專家，所以你不要怪他說很喜歡說粗口，他是粗口專家，他不說怎麼就是專家呢，我認為他們很傻傻的，為什麼這麼嚇人，我看到害怕，我們正經一點，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會在現場訪問正生的校監林喜勝，林喜勝就會通過我們的軟件，視像軟件就在正生那裡實地報道，現場直播過來，見樣的 我們以為純粹是現在這樣，直接在街外OB進來，原來這麼貴，是心思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投資，這些投資部分是自己有給的，錢是不是美國的勾結外國勢力，心在花園道，原來認了他，好像是北京地，北京道，身在數碼港，心在花園道。 好在人都知道我們錢從何來，經常都說錢從何來，人都問自己有錢從何來，錢從你的口袋來，很慘的，這件事我覺得一定要追究到底，因為每天都要上學，每天都要上課，你用這個圍捕的方法令到人連上學的交通工具都沒有了。 現在又說要關注吸毒的青年人，又說要人家更新，為了一周刊一篇文章，所謂揭秘文章， 接著ICAC就去查人， 接著就還人清白，現在清白的時候還要拘捕人，新聞。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全民普選，全部不讓，缺一不可。如果有11個事件已經發生了，我不可以容許在醫院裏有第12個病人受損害。 我是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的训练就去跟病人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离谱、危险和误导的说法。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郑京翰、吴志森、毛孟静。 應該在長洲，最後一來到校監在哪裡，如果未好有個突發要講講，李思嚴，我讀很簡單，走私的走私，煙仔的煙，李思嚴就行了，李思嚴就舉行傳媒查罪。 第一到場就要人表明身份，一聽到蘋果就叫蘋果走，爛屎吉路，趕走蘋果，這些就叫做你們不可以選擇性給資料。我們新聞學有句說話，你現在是妨礙我的自由，就是access to information， 是你廣邀傳媒，我是傳媒其中之一。 然後說我不適合你，梁振英也不讓朱祥新聞記者進去，在天水圍。那不是梁振英的，這個當中有個小故事，我知道有個小故事，以我的理解，警隊的意思就是他只給正規的傳統的。 什麼叫傳統？ 譬如明報、蘋果、一周。 沒有意義，你知知知知知，心全部人。 你讓我講一個故事，現在究竟從什麼？不要幫你，不要幫他們。我不是幫，我是告訴你，主流傳媒。我不是幫，或者是不幫，是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事實上他們是，他們的理由都是這樣。警察就跟網上的採訪隊伍，或者是記者，譬如D100記者，他都說你是網上。他就說，人都自稱是網上記者，是人都是網上記者。 警察很難做事，整班人百多人都說是記者，那就說你全部去記協那裡登記，記協收你就是了，但是記協就猶豫，他覺得這個不是猶豫，是覺得不適合，因為事實上，為什麼要由他們去決定，誰可以去採訪，不是啊，記協自己都不是用這個角色，我批准，但記協不重要，你知道嗎？他就說擔心不知道誰打誰， 仲需要記協，是啊，仲需要這個記協應該收拾了他， 那不要這麼說，有個point的，沒有point的，所有人都可以說是傳媒，你不是照給，你給我我就個個都認識認識，那個個都是，是啊，應該是的，為什麼要審查，如果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那說明是記者協會，我是記者，我不可以來D100打工的。 兩位，我們已經找到校監，沒有那樣，我多樣東西我要問，多樣東西問什麼呢？ 我是News Week和Business Week的記者， 我可不可以登記？應該真的可以，對不起，我在網上，News Week現在網上都可以的，應該可以的，News Week已經網上，那你News Week本身就是這樣，那D100就招牌，那D100就招牌，真的不知道，所以要問一問，所以你找人去試一試，我不說的話，我有意見不同。 不要緊，我都是在等著影片，我現在在等著影片，OK了，OB是什麼意思？OB就是戶外直播，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Outside broadcasting，我們現在請到的就是正生的校監林希成，現在人原來是在金鐘，是金鐘，你好，聽不聽到啊？ 喂，你有冇影到正生嗰啲相俾我哋睇噶？冇噶，我今日你讲埋影嗰啲船嗰啲撐艇嗰啲俾我嘅。系咯，哦，撐艇要補翻俾你先得咯。我而家一個人出咗嗱，仲有澄清一樣，我係校監啊，我係正生嘅校工啦。而家係啊，你冇做正生嘅校監，係崔康常博士。 哦，你冇做校監㗎啦。 正生會嘅。 行政總裁， 咁你不如講講而家發生咩事，不過我哋諗住你喺正身嗰度㗎嘛， 係啊，我係啊， 咁你而家走咗金鐘，咁咪走咗金鐘， 我帶隊去撐船囉。 那你又不拍那些東西給我們我們打算一路撐船一路跟我們說的嘛你現在是金鐘哪裡我很猶豫很疑惑金鐘是一個寫字樓來的我們都要跟聽眾交代的其實我們約了林校工本來在聖正新的campus跟我們對話的怎麼有急務有事務要走進金鐘要見官不好意思不要緊我代 我代理和聽眾說不好意思林希盛你覺不覺得這次簡直是真正正對你們學生的政治迫害我們又不搞政治的從來不過這個是對我們學生師生的一個生活的迫害那就是事實了在生活上的迫害真是 很切身的其實很簡單這一款迫害都是來自政治考慮好地地一班學生在上學找水警圍你們什麼事除了很多事情除了說法律不是Marina吧不是水警海事處海事處有公職三隻船我們有海事船很有空 我以為他是緝屍或者掃白粉嚇到我死我在船上即是現在你們主要因為你在離島主要靠街島唯一連接到對外的交通現在他現在海事用一些理由等於不讓保釣號出海一樣就認為你們的船街島不合 規格不是規格有超載不應該再贏全香港有幾百隻在走全香港水域偏偏針對你為什麼呢因為你目標是比較清晰呢我不知道我亦都不敢去猜測但是事實就是 我們都一路反映我們需要正式的交通工具不應該坐那些所謂非法的渡輪小艇的街道因為這樣是保險那是生命安全是責任但是我們都揹著我們向海事處向運輸處和民政事務處都要求他們開會談過了但是結果大家都看到原地踏步十六年以來都是這樣的到昨天大爆炸到直接太離譜所以現在連那些非法小艇都不騷擾我們 所以我們今早才唯有你沒有車就落地走馬死就落地走你船都沒有了那你就撐艇仔總好過游泳我們今早就是員工老師上班和送火食回戒毒所學校我們今早沒有我們就用十隻橡皮艇車一些人自己 願意肯的老師每個自願肯有些不懂游泳穿著救生衣林先生我知道你們不只是人要回學校你剛才說其實要很大量的伙食包括米、菜、肉要定期運回學校在外面沒錯即是交通工具是很重要的 那裡是唯一的通道原本我走幾個小時是山路不是有小路是山路所以要問一問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他這樣拖你他拖的理由和藉口是什麼呢很多的本來又說想截渡輪又說街道線又說什麼各樣都總不知就是到頭來都是無疾而終沒有結果 我們繼續冒險去坐那些所謂非法船但是到最近聽說他們說是受到有人投訴這些人坐非法船不行他們就進行執法了變成上個星期十日前一次今次就是第二次 但是最誇張的就是我昨天剛剛在這裏我們三點半放工有十幾個同事義工一起在這裏準備走等到四點多五點都沒有船泥原來三隻海事處船就等正在那個水道口那個出口即是所謂那個避風塘出口我偽到什麼呢終於那個非法小艇就肯來幫忙 誰知被他們拿他牌搞了又搞了一大輪終於我死命都很久你才勉強肯來冒著這樣的被告危險你就車我們大家這麼多年幫他們我們十幾人坐上去到那個水道中間三隻船又夾過來好像我都說了我經常都說是不是捉白粉是不是捉走私這麼大件事的全個水域為什麼他們在避風塘裡面那些船來去自如繼續做生意就不去管的只是管我們這隻我就質疑這些問題 他怎麼回答你 沒有東西回答他採你都傻這個就是我說的這個對你們來說就製造成一種差不多是迫害性的不方便是那有什麼對策明天怎麼辦沒有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船沒有人肯車我們就自己找橡皮艇你會不會說你們現在用這些橡皮艇 就遠看就好像很有趣好像小黃鴨你會不會說其實是危險過你們那些所謂非法的渡輪仔絕對是啦跌得多啦我相信如果我們今天喂那什麼政府來的你是立法會議員來的你做什麼鬼你立即出打電話給海事處我相信所有的艇都吹走了都可以因為 橡皮艇仔來的嘛因為你們都沒有出得過避風塘出得避風塘可能艇子不知道吹到哪裡很危險立法會員可不可以打電話給海事處長就是夠爭議可以一定好啊那阿甲靜靜靜靜靜你真的想一想譬如在立法會的層面你認為我們有什麼可以做我有什麼可以做 除了是寫封信給海事處長質疑他你應該質疑運輸處、海事處和民政事務處作為我們那裏是一個公眾地方有公眾碼頭為什麼我們有公眾服務在這裏為什麼沒有公共交通安全的合法因為只有你一個客人你就是叫靜身<笑> 不是一個客人我全香港有譬如百多個細路仔百多個家庭我意思是一個組織在那裏一個組織你都是一個社區服務他們不是人嗎都是人他們都不記得了政府是會這樣說你客少他本來給學校你的都沒有了那些學校去哪裡搬校舍的問他們繼續 繼續爭取好了正式開學了嗎我們一年365天都是在讀書的全部在讀即是說現在停了學生不是每天都出去但老師幾乎每天都出去不是我們的老師進去教書今天起碼沒有書讀進不去了下午上 2點幾3點先由水警特別幫忙車他物資車那些老師進去然後車了那些老師放工如果不是沒有真是荒天下之大謬在這裏為難他們叫海事處反過來幫你們的是水警那就每天去報警了每天就水警幫你們海事處行不行每天去報警行不行水警就 幫助我們的細路仔有傷風被塞他看醫生我們全部報警他們就來了消防很簡單的每天打999馬藝搬家每個學生出去那裡就拿包米出去是不是這樣有什麼叫我們由下間我們的大嶼山過來 看醫生是根據他的安全緣故報警求醫，但如果我們由長洲過去是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的，今天水警很特別幫忙，我們警察方面很特別幫忙，不用了，打電話叫999就是找直升機來載你。 我們的律師都告訴我們可能我們叫做犯了教唆甚至叫做包攬訴訟，不能哭，只可以笑。我們一會兒叫黃世澤弄一封信電郵，海事處長的電話電郵什麼都放上去，大家就用電郵去攻擊他，就馬田路德金第三世這樣說，今時今日你可以用電郵 他逼爆他的信箱，讓他沒得不回應，好不好？所以你今天走去運輸署開會是吧？不是，我們向禁毒處去匯報我們的處境。即是你現在跟禁毒處開會？不如這樣，可能運米、運這些物資、運老師進去很難。 但如果你打電話要求向毒販買毒品，很快到，大飛到的。要不就借人家郵艇，誰有郵艇？不用了，你跟毒販買毒品送過來給你，不行。最後問一問，你剛才有提海事和運輸，還有民政，你認為民政的角色是甚麼呢？其實是 应该是管理或者处理协调居民生活上的安排。 还有DO的嘛？ 其实有没有DO的？ 民政就是DO咯。 就来到这个专员，来到民政事务专员，现在叫什么名字啊，大哥？ 大姐，你又烏鴉烏鴉的，快點，不懂官，不行，那是土地來的，拜一下才行。你又沒有上香，你真是。 人家逢年過節這鄉下佬拿那些雞、月餅、粽子給民政專員，要這樣做的，你的ICAC查的，不用，所以雞沒事的。不過真的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我們聽我們的節目的朋友，有沒有人有船的，有沒有人有遊艇？有啊，借一艘船去載他們就行了。 我們可能遲些會去向立法會投訴都不頂了，不用啊，我立法會來的，即時通知立法會是在哪裡來的，就是金鐘隔離，在堆填區，我問你，我知道，我以為你又不知道，在堆填區啊，不是啊，張歸我，我們會的，好了，我試試找補丟，幫你看行不行，好嗎？唉，你真是有罪方謬之有更荒謬。 你針對一些最弱勢的、最需要幫的一些小朋友、一些有誤入歧途的小朋友、吸毒的小朋友，喂，這個世界做些這樣的事，海事處搞什麼？他又上去補釣好，捉老鼠。你衛生環境不好，不准你載人。梗係即刻你望到咁多個洞喺度，點釣魚？咁你話喂，出去，你不是出去咩？出去釣魚嘅啫，做咩你要載人啊？咁樣係咪咁啊？ 所以現在只有梁振英做政府，這個世界才會變成我們非常陌生。很陌生， 我都覺得很陌生。以前不會發生這麼荒謬的事。喂，你一天未搞定那個定期的班次，你就睁眼開睁眼閉。牛哥 現在是不是在電話旁邊？ 喂牛哥你現在保釣號擺在哪裏永豐二號啟豐定永豐二號在沙基安屏風堂行不行星期一就驗船了你可不可以明天開始去長洲接那些正身的老師和物資回學暫時我的船要驗船才行要等下星期一沒得掛個P牌 因為雞蛋裡燒骨頭好了明天驗完船之後你告訴他明天星期一你告訴他明天驗船你告訴他我們不是星期一星期一你不如跟他說了你說我們不是去釣魚台我們去正身而已只是想幫一下那些這個問題不大可能海事處都開心因為幫他解決了問題你的船可以幫他載老師和載 原則上我牛就沒有反對但我一定有開會你不要學民主黨你要委員你陪劉夢去上一年支持我問你陳宇南和陳宇南兩個陪Jim 我們的船是如果要出發釣魚台我們要用幾天當然你出不了釣魚台就說什麼鬼去釣魚台幾天我們找毛毛去找田北俊超級無敵幾億的游艇去載他們游艇河就不用問你知道董建華很多船那個貨櫃船 董建華很多船不光正有船林孝公你聽到了我找了牛幫你了多謝你叫他隨時找我好多謝兩位我們都在呼籲如果我們聽眾有哪些有船的又有空的又沒有工作做你一日兩班一日車兩班一去一班 去長洲幫一幫正身運物資只要物資和老師老師回家好不好同學就在那裡如果有什麼同學聯絡打電話 138138又可以139的其實我們的系統很過癮其實搬個電話過來就變成138不過我們那些監製很困難搬個電話也嫌困難 叫Fanny 我們有個聽眾我們的聽眾就說陳肇卓校長就說正生說連碼頭都沒有初期現在有的我去過了有一個碼頭可以泊到船的泊到頗大隻的街道是啊說有公眾碼頭我去過的為什麼沒有公共交通我現在就說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到找 暫時幫政生手應該不犯法我不是街道我要找回校監我要問一件事 我明天打電話行政署我就說要去巡你那裡你有什麼要我帶來幫我們帶一些物資好啊我買些米幫我太平紳士巡這個政身幫我們車物資車送好啊我明天打電話去問政身我可不可以去巡的話如果可以我每天都去不是我每天去兩個可以試船車我去但你不要說每天都有一個人投訴 張志剛何許人也你這個說明IQ人問題你不要回答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有兩個一個就是NOW TV做新聞你現在在說誰說梁粉說一個面目有句說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人身攻擊了開始人身攻擊賤人一個他是一個時事評論員 用葉劉淑儀的說法他有言論自由的行政會議身份的時事評論員葉劉淑儀是這樣辯護的這個IQ提錯我問你何許人問我啊問你啊有點掙扎斯文人讀過書但真是人不似人鬼不似鬼 人身攻擊是呀正確的平時不做正確答案不是正確答案不是不是人我問你何許人你應該說不是人不是人這傢伙整件事很簡單他就是梁振英的打手前因後果梁振英這個政府 警察也是打手, 這些所謂的時事評論員也是打手文匯大東也是打手你見到他嗎我就看著他我忍了很久我忍了很久你真是難忍海事處也是打手 窮得只剩下打手那些外置人也是打手外置頭可以去見教育局那些新界鄉議局也是打手多得人害怕那些區議員也是打手立法會議員也是打手行政會議成員也是打手官也是打手他一直說一直出那些照片大哥真是吃飯的你不要影響我的食慾那你又說叫我們的同事你說什麼就出什麼現在又認了你又說不行那也不要出屁事 大哥你真的很難服侍老實說我把口罩蓋在這裡你看這個這個縱容書只有信沒有罪衰只有近衰這個什麼樣子有什麼嘴又斬眼大哥哇有一個窮得只剩下打手我們很多聽眾在吃飯你們不要出去作嘔 這是梁振英的爛班子有兩個行會成員犯了官非被IG查查完之後說沒事說就梁振英有人道歉接著有些好人走出來那個叫司祖祥就說這個世界沒有東西是濫捕的最重要是肯捕IG就是不偏 張志剛立刻出來喝他喝他就引了另一個出來他喝他什麼你知道嗎司祖祥什麼他說這樣會拖垮廉署古靈濫捕會拖垮廉署多得人害怕不如不要廉署就最安全就找了一個叫做李銘澤的人出來這個李銘澤何許人也就是 30年IG的 最巴閉、最有權的人，這個開荒牛來的，這個巴閉來，這個埃記的開荒牛，這個就是執行處處長，拉你鎖你就去了， 去到廉署的number two，這些是惡人來的，他就立刻把張志剛，怎料張志剛是殼回去，我們的同事就把資料準備好了，現在看到這個不是李銘澤來的，這個奸的，這個奸的，這個什麼不是，這個是 這個是你的中的正話那一間國民委國民委是奸的我們一人奸一人中我們都很奸的我剛才想讚你這個樣子是正氣你就說好了我們聽聽我們同事準備了這個聲帶有關於李銘澤、張志剛不戰的經過 2012年10月26日 特区政府宣布加强压抑楼市措施 增加住宅物业的特别印花税和延长适用期限另外就加征非香港居民的买家印花税林奋强就怀疑偷步卖楼稳着数 有见及此林奋强就由2012年11月3日开始休假 之后就在2013年8月1日自行辞退 亦获得689的批准 而2013年5月20日 香港商品交易所的大股东张振远 承认自己在2010年向前金融界立法会议员 詹培忠借钱800万 而香港商品交易所亦因为入不敷支 在同年5月18日交回交易牌照 证监会和商业罪案调查科就联手调查商交所 5月24日 张振远就向689 申请辞去所有公职 之后在今年8月11日 689就去到天水围微服出巡 讲了很多废话包括以下撕裂香港破坏我们核心价值的恐吓式用语林奋强先生当日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个别人士和传媒对我作出不少有违事实的指控意图进行公审他的家人亦都被滋扰承受不少精神压力 因此他辞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的职务 第一,有一张报纸 他的标题这样写的他是林奋强辞职梁班子又倒一个这种标题不单止有违事实不单止对林奋强对政府不公道是反智的在廉署用了9个月查明这件事之后没有人包括他举报的人 包括起哄的政党私下或公开向林奋强讲过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接着我想讲讲举报张振远的事有报道讲张振远作为市建局主席期间曾经用低息向地产社借款因此又有政党又有人去廉政公署举报廉政公署查明也是没有实据 但是举报的人亦都没有向张振远私下或公开讲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这番话在天水围讲了出来之后一切牛鬼蛇神就走出来了8月14日报章就刊登689的支持者前副廉政专员郭文伟的访问他就说试想一下 如果市民每天都去到廉署报案之后都公开被举报者的身份并且直此抹黑他人届时岂非是天下大乱令到众多无辜的人特别是公务员蒙受不白之冤政党的文革式举报违背了防溃条例第30条的立法精神他们发动的舆论抹黑战更是明目张胆地挑战香港法治精神 未查先判罪,如斯的行为不算是利用廉署作政治工具 这样大家又认为什么才算是呢? 另一边厢,廉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司祖祥明显不认同郭文伟的说法 他同时接受报章访问反驳,我宁愿他滥报,好过不报 有时报了案,廉署说不定可能查到另一些东西 689出声之后 身边的柴仔五毛就做事了明报在8月20日刊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的打手文章什么是撕裂谁人在撕裂内文就讲到行政长官的发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对将廉政公署政治化 要求举报者道歉，只是对将廉署政治化的恶果表述出来。行政长官不是反对有政党团体向廉署举报，但是政党利用举报而进行那一大堆的宣传活动，很难推说和政治无关，要举报就去廉署举报就可以了。但是有人就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在举报前公开资料，这个是不是违法就需要法庭裁决。 但如果是以实际情况来讲，在进入廉署举报之前大张旗鼓宣传做足，举报之后就禁约寒蝉，完全封嘴，这条目的是保障市民的法律条文就形同虚设，你叫灰色地带也好，叫法律漏洞什么都好，有人就是用来作为政治工具。至于审贪会主席施祖祥的回应是宁揽布密不报，个人就觉得非常有问题。 市民的责任是应报即报，不滥报亦都不逃避举报，鼓励滥报而人人响应，廉政公署能不被拖垮。之后8月23号，李铭泽就署名为一廉署粉丝，在明报撰文，标题就是廉署怎么了。廉署从成立至今在调查敏感案件方面 一直都被外界不大不小的政治色彩感觉，这个现象不是香港独有，其他地方的反贪工作也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地方，客观现实是非政府人员，尤其是政客，将事情政治化以达到他的个人或者政治目的，公众对此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官员主动这样将事情政治化，那就不多见了。 今次当权者的道歉论和梁振英的追随者意见互相呼应，以及所谓廉署退休人员协会的声明，基本上已经陷廉署于困局。须知道这个协会不包揽全部廉署退休人员，不可能代表全部退休人员的意见，更不可以代表官方。令人奇怪的是，廉署绝无表态，令人感觉 已经是遵循当权者和一众梁振英追随者的意愿而靠边站。如果是这样，廉署和香港的未来就可悲了。廉政公署条例是对政府廉政专员处理投诉是有要求的，廉署是不应该选择性执法，更加不应该在执法的时候有双重标准。香港奉行的是法治，而法治 是不应该受个人或者团体意愿而影响。近期一连串发生的事件和廉署的零反应，令人深感核心价值已经是逐渐远离，变得模糊，难以看得清楚。施祖祥的言论已经受狠批，已见一斑，资深的主席如是，实干的廉署人员又怎样呢？廉署执法的前景和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的未来又何去何从呢？ 确实是令人困惑，摇头叹息。廉署诸公，可否给市民一个明白，廉署怎么了？这篇文刊登了几天之后， 在8月27号， 689的打手张志刚同时亦都在明报撰文反驳李铭泽的观点，标题就是李铭泽的理据， 施祖祥的胸襟。施先生的所谓尊重就是尊重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不视之为炮轰，不视之为施压，这个就是30几年来从工从政的胸襟。施先生自己亦都认为不应该滥暴，个人撰文的主旨是反对滥暴。施先生自己亦都强调不鼓励滥暴。 我和施先生的立场就回归一致。李铭泽撰文认为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令廉署政治化，而本人撰文亦都强调政治归政治，廉署归廉署，这个是大家都反对将廉署政治化，反对将廉署当成一项政治工具，而廉署被政治化亦都不符合香港的利益。李铭泽先生是资深廉署人员， 这些行为是政治化了廉署，还是没有政治化廉署呢？行政长官的发言就是针对这一大堆政治动作，是因为有了政治化廉署的势头，行政长官才提出去政治化的诉求，希望那些政党政团人士放过廉署，尤其当事人是知情者，才去廉署举报。 亦都会尊重廉署的保密原则，不是举报前事先张扬，将这种去政治化的要求视之为令廉署政治化李铭泽的言论有没有理据呢？而去到今日，李铭泽再一次回应689的打手张志刚。 前任廉署副专员李铭泽今日写了一个文章在明报刊登，题目是回应张志刚。 李铭泽说，今个月23日撰文在明报，希望提醒市民对于廉署独立感有效运作的关注。他又说到27日明报刊登了张志刚的暂缓回应，李铭泽说尊重他的权利和看法，但是说张志刚所提出的两点，言论自由和去政治化，李铭泽说原则上他是认同的，但文章所提的内容，李铭泽说要觉得有地方需要澄清和分析。 他说最主要有四项，四点综合的观点就是说，第一样，法律方面，廉署只是向特首负责的，在官僚架构之下，特首若果有意见，可以向政府廉政专员表达和征询。特区最高的决策机关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行政会议成员对于政府或者部门政策和工作有意见，可以通过行会向特首提出。 而张先生的行政会议身份，将那个特有权利和沟通渠道摆在一边，选择了言论自由去公开地批评一位由特首委任的主席司祖祥先生，李铭泽就说，再情再理都有点是说不过去。李铭泽说，23日的撰文第二段，第一句里面所讲的不需要和不适合，是将事情政治化，就是这个背景和理据。 第二点，李铭泽说，至于张志刚提问本人对于去政治化的要求视之为政治化，是否有理据支持？李铭泽说不明白，他说自己所讲的政治化不是讲去政治化的言论，而是指道歉论，是否搞错了呢？第三件事，李铭泽说，张志刚讲到李铭泽是看轻了司祖祥，实在担当不起。 李铭泽说自己和司祖祥不是私交，只是因为过去担当的职位，有幸地和司祖祥在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和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当中共事多年，觉得他个人是忠厚的，处事专业和公正，对于肃贪倡廉起到很大的贡献，而对他的贪污和投诉言论和解释有莫大的共鸣的。 至于司祖祥的品格和胸襟，廉署中人都是表示敬重的，但胸襟广阔的人士并不代表要被人利用、被人抽水。第四点，李铭泽就说，司祖祥的言论被张先生批评会拖垮廉署是严重的指控。他说，拖垮廉署四个字是否属于狠批，有没有过火，有没有造成压力，不难判断的。 但是张志刚回应暂文中会避了拖垮廉署这一环，将个焦点转移了。虽然说张先生选择以个人身份批评，但是人家不会忽略他是一位有分量的尊敬的行政会议成员。阅历丰富的施先生当然会处之泰然，但是批评是公开的，廉署人员的感受有谁去顾及呢？另外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呢？ 只有廉署人员才认真会知道。好了，我们的同事用了很多心机时间，将成件事的来龙去脉，即是将志刚李铭泽在报章上不战，来龙去脉就讲出来，高点，这样好一点，OK。 講完出來你還對到應，現在你看，還應，我還應，我問過又說OK的，所以是講完出來，大家就很有耐性地聽了那十分件事，不過有些疑問，張文，報紙的明報，件事在明報發生，張志剛的批評在明報出現，李銘澤回應也在明報，張志剛又再回應，李銘澤又再回應。 明報亦就李銘澤的回應訪問了幾個人，第一個就是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黃永平，他就說行會 行會成員如果要評論時事一般慣例不應該批評政府不應該披露政府的機密 但認為越有權勢的官員言行越有限制 否則令人覺得以特權打壓他人 okay? 但行政會議其實沒有大實權只要行會成員並非爆料就沒有問題了這就是王永平的說法 我一直留意到香港報紙有一個慣例 報紙始終雖然是一盤生意,亦是一個公器 你那些評論版應該是給吳志森、毛孟靜發表一下很多官員寫東西為什麼會經常出官人家九十多頭都照燈 如果不是你一是就這樣放網站也算了你還不喜歡做鍵盤戰士就在blog上寫那是官要求報紙可以不要的其實我記得一份他說的那個年代就他有一個總編輯叫John Bertelson 他們都有言論自由我最痛恨就是這些說話我想你平衡一下你最重視言論自由我最痛恨就是那次梁振英整封信去信報以為嚇一嚇煉月爭那些整班警察有你說笑了律師信 律師信說漏了整班建制派擦鞋仔擦鞋他說他有言論自由他也有個人的言論自由我個人你的命有沒有的你最重視言論自由當然有你什麼身份我想問自己欺騙自己特首有沒有個人的沒有對不起真的說得差一點你在街上做什麼隨處大小便大小二便喝醉酒 我個人都對不起我個人做錯了沒有個人的我們新聞學大家知道你隔壁陳先生包二奶就說是他你特首包二奶就不是個人你試一下梁振英包二奶我們發達了所以好了特首作為一個香港最高層的政府官員他沒有個人身份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官方當然的沒辦法司長局長很清楚不在話下有官職身份 行政會議有沒有個人的因為他實在沒有工作我決絕無聊以上代表個人意見行不行你這樣硬來你技術上是你的perception你的perception沒有差我在家裡有個花園種絲瓜種得多好我想說種絲瓜的心得有個人的身份但如果你說我要寫一篇文章 要批評審查貪污投訴委員會委員主席司祖祥說他鼓勵人家濫捕我拍得這麼近嚇死我很漂亮的鼓勵人家濫捕就等於會拖垮廉署我想問張志剛這些批評可不可以用個人身份做批評我看不到他憑什麼他最恨人就吃政治軟飯 這些是變相的政治軟飯來的誠然之後摸摸肥肚好過癮出來在這裡極度批評所以你葉劉跟張志剛伴戶來做什麼呢當然葉劉自己都是行政會議成員他對很多事情有批評他一樣有寫東西他就在想我都自己都捨得了不可以不讓人寫的但他有分寸的張志剛很多他未淪為打手 張志剛在梁振英政府裏面誰歪了你誰權貴出來我就勾你一棍然後就說對不起我個人意見來的 你葉劉又為他辯護我覺得真的已經變成石樹一窩了被人的感覺說到最底這些甚至不是法律的事情這些是人情世故你過不過自己那關譬如我自己在這裡說吳子森我今天跟我的狗玩我的狗是十四歲半很老的他年紀這樣指日可待都去了 你講這些話當然是我個人意見沒有東西的你作為公民黨的立法委員你我不會在這裏說政改我認為愛國愛港這樣篩選是最好的我個人意見而已亦都跟他黨無關你下班吧你下班吧你真是你回去睡覺吧你怎麼可以自己在這裏跟自己辯護總之個人有言論自由你全部收聲 你可不可以說我個人意見我不代表黨的立場 我最討厭人就是這樣詐詐地說那些不負責任的事情就在這裏說我個人有個人自由的你現在對我不公道我有個人自由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說行政會議成員沒有實權沒有行政的權力我同意但是他有影響力他可以在製造輿論他可以通過拐個彎去吹風是代表到政府官式的態度嘛你作為施祖祥在廉署裏面擔任一個諮詢的角色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的角色被一個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親信公開在報紙狠批施祖祥一聽完之後他是不是覺得好像梁振英在吹風情何以堪呢不堪簡直是不堪你作為一個行政會議的成員是不是說話寫話 要有分寸我不像大班那樣批評你的樣子我都忍不住人指人鬼不知鬼你是不是要有分寸寫東西不可以只是一句我代表個人我有言論自由就可以說得過去我覺得說不過去簡直是耍嘴皮子就是這麼簡單 是ABC123這麼顯淺的道理 為什麼他們不懂呢不是不懂 好像你所說,放一個無賴款出來 這麼簡單,先休息 還有一成分鐘才休息你放一個無賴款出來是過不了骨的現在的特區政府的感覺就是這樣無論是政府官員或者幫政府官員的人我們還有這麼多時間我這裡網上看到有人問為什麼手受傷怎麼手受傷你遮住了嘴巴你這裡看不看到你的嘴要過一點 這邊是不是這裡似不似被人打似的好像被人打恩怨情仇沒事跌倒跌倒跌倒跟數碼說跌倒都挺傷痛痛大班沒關係不是他推你不過都做得節目報警重案組就是跌倒那天繼續要跟大班死撐繼續跟他做節目你說親戚娘我們打工的好淒涼真是夠了我要聽新聞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有十一個事件已經發生了我不可以容許在醫院裏有第十二個病人受這個損害就說我是沒有經過一個正規的訓練就去跟病人做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離譜危險和誤導的說法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漢吳志森毛孟靜鄭兼漢先生因為有約剛才已經離開了直播室我現在非常懷疑他星期五找我來我在這裡他可以約人吃飯七點後原來是要來攝造我打他有沒有這樣的疑惑 我不是知情人士他想日理萬機很多事情要從頭做起 我日理千機 你千機而已<笑> 差成10倍 我是挑機的純粹所以我不知道他想做少些又想試不同的主持人有什麼化學作用可以出來有很多東西都在初階一個試驗階段不過又出奇的譬如我和你我不知道是否叫化學作用但因為那種熟悉感 你喜歡說自在這個字是的我很喜歡自在這兩個字如果不是很熟悉你不知道怎樣自在就會什麼都可以說得老實實你知道到今時今日我晚上駕車無論去哪裡六點那麼上下班你就會按著自由風那個節目是的我就慣性經常聽港台我仍然很不慣 這個情況很多人都跟我說很出奇的感覺現在正在坐在面前煮飯給油彈到的手的時候為什麼這個節目不是吳志森的我就跟他說你有沒有智能電話你按著D100的APP啦APP市你就聽到的了是啊是啊我要逐個逐個去介紹給人知道好了怎樣都好我們就講回正題有關這個正生 書院沒有船搭上學或放學的事件 海事處有個答覆首先一定要跟我們說給大班聽他一定要記住我們現在正規地拿到海事處正式答覆是給香港網絡廣播電台風波裡的自由風記者 是確認的我們以後可以出去了但我想告訴海事處我們這個台正式的名字叫D100他怎麼來的網絡廣播電台不知道你知道他可能故意的直接作的事情很長成板子大概意思就是說廢話接到投訴長洲避風塘有漁船違反載客等等這個我們保護這個不准載客的事後正生宣學生經常坐這些漁船來往長洲和正生思院於是在昨天的 下午4時10分在夏徑的對開海面截獲一艘 上限8個人但載了18個人的船 懷姓正生孫的師生為確保乘客的安全他們會巡查 查到由2010年至2012年查到多少宗違規事件 今晨的9時 正生孫有十幾個同學或師生用九隻橡皮艇在長洲碼頭要求艇跨越繁忙的航道去芝麻灣的校舍海事處就說很危險你要停止活動好了最後這一段值得說出來因為很無厘頭不知道說什麼就正生孫購買船隻一事海事處曾於2012年4月為該船驗檢驗由於當時該船狀況符合要求 海事處為該船發出驗船證明書2012年9月上旬海事處再應要求驗船發覺該船的機件有損壞其兩台主機有鏽鎚其有正生基督教正生會已於2012年9月14日報警求助講完了忽然間海事處新聞及公共事關係組有病的他是不是 貼少了一段他很明顯未說完發生什麼事我不管海事處說什麼星期五下午事情會亂一點我覺得這間是政府認可的一間戒毒學校 在離島交通極其不方便的地方 前事不計什麼搬校舍等等不說了你要他們繼續在那裡讀書 海事處同佢哋想辦法解決個交通嘅問題。你唔好用淨係執法。淨係去截人啲船就當做咗嘢。係囉,佢最好笑呢就發現佢哋竟然用橡皮艇喎,而橡皮艇好危險㗎嘛。咁我哋勸喻佢哋停止呢個橡皮艇活動,你講嘢呀,你唔好阻住㗎啫。係囉。你哭笑不得嘅俾佢搞到係咪? 好啦,咁呢單嘢睇下。 孔廖浩可以做些什麼，大班說做太平紳士身份可以做些什麼，我們講回我們一開始講的有關啟明街51號唐樓，被封樓令的事件，我們在電話旁邊請來一位受影響的住戶陳先生。陳先生，我是毛孟靜，還有吳之森。你是住戶還是商戶？ 我是商戶，你是商戶，就很快有少少背景，一直有一些議員在幫忙，但是我去看看，發覺個個都說優先重建，業主都是希望的，但是沒有人理商戶的，原來我做生意的，在這裡交租的好地地，沒有人理，沒得安置的，陳先生，你是做什麼生意？ 好的，陳先生你講你的故事有什麼困難，有什麼目前的困境，前景就是8月22日政府通知我們有一個頒布了一個禁令在8月30日宣布這件事是一個危樓，不用說了，這8天裡面周圍噴撲，見會就開，人就見，什麼人都見，好了，到昨天了，到今天 他們說不用封我們店忽然間你是今天才不用封店，其實今天才不用封店，某程度上來說是開心，但是打後不用說了，這八天已經不用做生意，顧著搞政府那壇那壇，因為他不開這個店口，其實我們也不用那麼辛苦，好了，到今天政府離開了，今天更加不用做生意，到星期一開始他離車， 車一到大型建築架撐一來到基本上又是不用做生意，現在他讓你開店我覺得是好的，但基本上都不用做生意，陳先生，我想搞清楚處境，樓上的住客基本上應屋宇署的要求要全部搬走，樓上的住客，然後那些大型車輛、工程車輛 就會來裝一些支架等等去清拆一些他們認為不合法的建築物，是不是這樣？對，但是樓下的商鋪你可以繼續在這裡，就不影響你。他說不影響的，什麼不影響？那我問題就是你們那些客人什麼人來光顧你們呢？ 都是附近的街坊，沒理由山長水遠突然說你那裡洗衣漂亮，中環又來銅鑼灣又來，不會這樣吧？不會的，大家就想像一下，如果樓上的住戶走了不知道何時會回來，或者不回來，然後有些大型的建築、支架裝在那裡，沙塵滾滾，然後就遮住你的鋪面， 誰是人來光顧你洗衣服呢？我回答你沒有，陳先生要追一下政府要求他賠償，不是啊，因為我們租客，因為這棟樓的業主已經是人少了，已經發聲已經不夠響了，我們租客少上加少，永遠說真的這幾天看電視都應該見到我了，只有我一個小貓三兩隻，你別人不會理會我。有多少個租戶？五個。 5個，5個租戶那麼大把，5個，5個，5個租戶那麼大把，所以我更加不理你了，不理你了，是啊，我們要追求公道的，我不說公義那麼大，那麼厲害了，公道多大真的可以做到多少，因為你是受損的，你是完全是，不是你有任何的過失，而是你是受很嚴重的生計上的損害，但真的，我們去籌措一下，在哪方面去哪個局，首先又要找陳茂波，他自己都不行，屋宇署，屋宇署是找屋宇署的陳茂波，陳茂波負責政策，培培要可能去到政策那裡說，但陳茂波自己自身這麼難保，我怕他真的泥菩薩過江，是啦， 他自己在這裡拖，但我們會跟進的。陳先生，我想最後想問，是不是現在的情況就是沒有任何的賠償，沒有任何的安置，沒有任何的搬遷的計劃，你要繼續在這裡，直至工程完畢為止。 我填什麼名字我填來做什麼我不知道我做事的我答你不到他是這樣說話的全部屋宇署的人來抄陳先生的洗衣店的招牌我不知道他們那麼差陳先生的招牌在上高他們都看不到是亂來的東西毛衣你是當區的立法會議員來的 你要申報利益第二你是不是在跟這個個案你申報利益沒有利益不告訴別人我是九龍西我是什麼利益我經常利益我以為是即是你會在跟這個個案一定好陳先生毛孟靜就會跟你這個個案聽政府官員可以大家談談交涉一下好不好 明白知道知道你的處境多謝你好拜拜這些事情做就做全套做一半政府官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他從來我看過他的文件他說譬如現在這裡是51號那棟樓全部清場樓上要搬就樓下全部搬前鋪後居什麼都不理你全部搬一直在扯吵吵吵 真的有用了吵完之後他今天忽然宣布地下的街舖暫時不需要搬住不知道暫時到什麼時候因為我們吵住客起碼有些選擇什麼單人有安置暫時安置但是商鋪位是沒有暫時安置的而且他想不到地方怎麼安置你去單身宿舍我洗衣機乾衣機放在哪裡傻的 想想想你不要走他根本未經心思熟慮我們有另一件事想跟大家說不是小優嗎華景山莊小優是華景山莊小優是18545我就在這裡減12了即是6點多我下次來我帶個鐘放在這裡沒錯了 華景山莊管理公司是西雄基郭氏兄弟 涉及過去25年濫收管理費 總值大概去到多少呢 一說是2000多萬 一說是4000多萬 如果連同利息計算利息4500萬 現在消委會訴訟基金正在幫他們追討這個時間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 郭家麒和德哥在華景山莊和我們一起做視像直播郭家麒你好郭醫生毛依依在這裡你看到我們了我們這個破天荒的在電台都做視像直播所以我們的聽眾會看到你郭醫生 跟我們說你們開個會華景山莊現在最新的發展是怎樣現在消委會的集體訴訟基金已經同意了會給錢出來幫華景山莊的小業主跟康業打官司大家都知道康業是新鴻基的直接全資擁有的物業管理公司 由25年前到現在 都是獨家跟華景做管理最主要除了他收了 12%的所謂已經收取的經理人酬金不單止他另外的3%給郭醫生說現在的問題就是那3%的另外一個專業人士 以及其他相關的基金 這3%公契是沒有的 簡單來說是巧立名目去收這筆錢 現在華景大概每年是大概3000萬 管理費 如果3%差不多100萬 25年最少是2500萬 再加上這麼多年的滾存利息 其實這個案最重要不只是華景而是說他創立了一個先例可以這樣說將來很多小業主都希望透過這個案例跟一些 大業主都是地產霸權之下的管理公司由一開始入伙賺到現在賺到盡那些是追討這些不合理的收費，這個是很有象徵的意義，也點解我相信是消委會在今次能夠出資，是幫他們選了三個小業主作為代表去做這個訴訟的。你有沒有跟華景山莊的居民的法團代表談過？ 我們今天在他們面書的網頁都留下了一個聯絡，他們暫時沒有直接回覆我們，但我相信我們和公民黨都會跟進這個事情。我初步聯絡了他們的業委會的朋友，但他們都希望在這件事暫時都低調一點，而我今天在大陸點幾來到華景山莊，周圍都看不到有什麼橫額海報，你知道大家知道，如果有一些業主和大業主的糾紛，一般來說都會有一些橫額海報，但在這個情況呢， 今天華景山莊暫時未見到這些現象出現，他們酷一點。我想問清楚一個問題，也不只是華景山莊，可能是其他屋苑都可能出現的情況，究竟怎樣發現這個漏洞呢？即是他收了錢，公契又沒有， 25年大家就好像不聞不問，叻叻的業委會，報道的專業的會計師翻查過往幾年的數目，因為大業主管理公司一定要將帳目給市民主任核查。郭醫生，你會不會呼籲全港各大小屋苑、私人屋苑全體翻查，看看有沒有被人勒水？ 一定要啦，這個華景，主要的問題，我相信華景有些業主都說了，對於這個大業主屬下的公司，他濫收費用是有一些看法的，他們其實還未有一個法團，但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在公契上相當不公平，很多些屋苑，大家都知道，譬如黃埔等等很多，到今天都未有法團，就是公契是不公平，這些不公平的條約令到他們<笑> 是產不走那些管理公司，這個背景之下，他們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他們一定要用一些他們有的權益去看那個財務報告。我相信亦都希望亦都呼籲，是所有的小業主由今開始一仗，一定要做，要令到這些地產霸權屬下的管理公司不能得逞，這個是相當重要，亦都希望是多些業主走出來 向消委會的訴訟基金尋求協助，這個是絕對值得去做的。消委會訴訟基金現在答應了要跟消業主打官司，那個程序是怎樣的做法？現在去到什麼程序？訴訟基金是給錢的，不是真的跟你去訴訟。入品了嗎？ 其實就沒有法團，大家都知道他們是業主，全部委託了，其實應該說是找了三個代表出來去這樣做，這三個代表現在正在等一些正式的程序，包括他要簽委託接受訴訟基金的條款，他們正在進行，我想他們應該會這麼靜，大家在我和德哥在這裡，法國水淨河飛，我相信他們都明白 在訴訟這段時間，他們是要低調，要低調的，因為他這樣怕影響訴訟的結果，這個我相信是重要，但是我們作為其他的全港其他的小業主，我們覺得是應該關注，甚至應該走出來給一些支持他們。 他們現在有個Facebook 有個面書的， 我呼籲大家都可以上去Facebook那裡 或者面書 留一些言支持他們這個華景小業主這個做法。好，多謝你郭家麒醫生和德哥在華景山莊商場跟我們討論這件事。現場跟我們聊天。多謝兩位，因為這件事事關重大，我認為不只是華景山莊的問題，大家就摸鬼在細節，你有沒有機會看完全國公契， 究竟有沒有人、有沒有管理公司借著這個漏洞無端在抽水，真是抽水，抽3%水。我要提一提大家，尤其是很多中產的聽眾，我們很多時日出日落，舟車勞頓。 難得隔壁陳先生那邊黃太陳做真是感激替你人家那邊都義工什麼事做到彈彈腰求其是但不出大事就算了有事就算了要不要去檢查都能夠的 要不就懶大家認了包括我自己要不就懶要不就冷漠試鬼蛋我租客來不關我事又或者我是業主都是試鬼蛋我打算明年都賣整個好價因為經常都搬他掠我水都差我一點點一百萬不知多少的戶分每人二百多元原來是但不行你想想 佢就咁樣嚟落咗25年。係呀,先至俾人發現,真係。20萬2000幾萬,你係4000幾萬,好多錢你大佬。一世人未見過,好多人都。你諗下,如果你大家係掉以輕心,大家一人唔走多步的話,呢錢就係繼續落落。好啦。好嗎?各位小業主為咗自己的權益呢,就唔該,花少時間望望公開,望望個條數,究竟有冇呢個 不明所以的支出呢這個很重要另外我覺得這個題目值得說台山又會啟用全球首座新式的核電站叫EPR我也不知道EPR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想知道我坦白說這個核電站有人形容是全球最兇險的核電站因為它是用歐洲的模式亦有芬蘭的官方負責去監督 但是芬蘭官方也說中國代表通常不願意透露細節 好害怕,在魔鬼中 台山很近公共專業聯盟的黎廣德寫了一篇文章全球最兇險的核電站威脅香港 我們聽聽這些文章究竟說什麼呢 我們處於危險裡面 我們是不是一無所知呢 我們聽聽 1986年發生在前蘇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 以及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福島縣 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事故 被評定為7級特大事故 大量的核污染泄漏到工廠以外造成巨大的健康和環境影響 而美國本土最嚴重的就要數到1979年3月 發生在美國的三里島核事故這次事故被評定為5級放射性的物質有限釋放反應爐的堆芯和輻射屏障亦出現了嚴重的損壞在福島事件之後德國政府就重新調整它的核能政策決定加速關閉核電廠 而執政聯盟在2011年5月底就決定立即關閉了17座核電廠當中的5座 並計劃在2022年關閉所有德國的核電廠 在德國之外瑞士比利時亦已經相繼決定開啟廢核的程序意大利亦公投否決核電廠的發展計劃法國雖然一直大力擁抱核電但左翼總統奧朗德有著強烈的反核立場 而且亦都是说2017年开始法国必须以每年5座左右的速度开始关闭旧式的核电厂而讲到近些的台湾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等9个公民团体在刚刚过去的礼拜六发起孩子的天空全民大合唱邀集了超过过千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以歌声去表达停建核四的心声 而全台灣的民間團體有30多人就召開了5代同堂大反核宣誓 亦都宣布公民的進擊 大家相約在接下來的10月10日 去到核四廠 從核四廠出發 繞行台灣各鄉鎮84日 明年元旦亦都會包圍總統府 目的就是在核四公投之前教育公眾 而2011年的自然雜誌 亦都將台灣的核二和核一 分別列為全球最危險的核電廠第二和第三名 最少威脅500萬人的生命 正當全球反核勢力抬頭漸成為主流的同時廣東台山就快將啟動全球首座新式核電廠 EPR 芬蘭官方監督核電機構 STUK 的調查員就向《蘋果日報》透露 興建EPR的國家每年都會召開聯合會議 就工程問題交換意見， 但中國代表通常不願意透露細節。 而公共專業聯盟形容台山的項目是全球最兇險的核電廠， 威脅香港人的安全， 呼籲市民聯署要求廣東省正視。 而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黎廣德亦都說， 歐洲各國的EPR控制系統尚未有最終的定案， 台山項目的系統不可能符合歐洲標準。 而台山核電廠距離香港機場只是100公里， 港人就變成白老鼠， 台山的項目根本就是不應該啟用。 直至內地公開文件證明核電廠安全水平達到歐洲標準為止。 為什麼中國人要接受低於安全標準的核電廠呢？ 對內地人和香港人都不公道。 台山鄰近江門， 而江門市上個月的大型示威成功殺停了核燃料廠的興建，反映民眾關注核安全並且是有能力影響政府政策。香港的優勢是資訊流通，可以帶動廣東省的民眾。黎廣德亦都在今日的報章撰文，指台山核電廠是全球最大發電量、最高輻射量、最不成熟的技術、最低成本製作和最黑箱作業的核電項目。 台山隸屬江門市， 距離香港機場不過100公里， 正在興建兩台原設計者聲稱是全球最安全， 其實是全球最兇險的核反應堆。 如果香港人不出聲， 這座擁有5項世界之最的核電站 就會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中投產。 法國公司EDF和Aviva 在本世紀初開始 向各國推銷歐洲壓水式反應堆， 即是EPR的技術。 本來預定是在芬蘭先建造第一台， 在2005年已經動工， 法國再建造第二台， 2007年動工。 但是因為芬蘭和法國的核監管機構 發現EPR的設計和施工出現很多問題， 不符合安全標準， 所以估計芬蘭廠和法國廠 最快都在2015至16年才能夠投產， 比原定日期延誤4至6年。 台山原定是全球第三和第四台EPR的核電站， 在2009年動工， 現在就變成率先在明年投產。 即是說在原設計者尚在修改設計， 未能夠滿足歐洲安全要求的時候， 已經開始運行。 中國政府是否認定香港人和廣東人的生命安全價值 比不上歐洲人呢？ 所以儘管EPR在歐洲不合格， 台山照樣可以用。 台山核電站的5項世界之最， 每一項都令人心寒。 第一項是最大單機容量， 每台單機容量1750兆瓦的反應堆， 比大亞灣正在運行的反應堆984兆瓦高出8成， 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巨無霸。 第二是最高輻射量， 每台核電站 內含的輻射物質總量是福島第一號機組的3倍， 它產生的核廢料對人體健康危害程度是一般核廢料的7倍。 第三是最不成熟的技術， 無論是芬蘭或法國的核監管機構 都在陸續要求承建商修訂設計。 英國政府對EPR的通用設計評估 在去年底才結束， 至今連一個利用EPR技術的核電站建設許可證都未曾簽發過。 第四是最低成本的製作， 台山兩台機組的總投資是500多億人民幣， 折合是每台30多億歐元， 即是比芬蘭和法國兩家廠的造價 每台80至85億歐元 便宜一半有多。 第五是最黑箱作業， 中國國家核安全局自從台山核電站 在2009年施工以來 從未公布詳細的審查報告， 公眾根本無從監測。 就以核電站的電腦控制系統為例， EPR依賴兩套全數碼化的控制系統和安全系統， 一旦控制系統失靈的時候使用。 但兩套系統並不完全獨立， 即是一套失靈的時候可能會拖垮另外一套， 以致全廠失控。 英國當局因此要求增加一套獨立的非數碼化操作系統， 以確保電腦失靈的時候可以人為介入。 這些新設計至今還在修改。 法國公司怎可能在台山廠安裝一套成熟可靠的系統呢？ 而且 这些只是英国当局要求修订的82项设计中的其中一项。究竟台山厂不符合欧洲安全标准的漏洞还有多少呢？核安全关乎整个珠江三角洲4000多万人的福祉，但是境内只得香港有资讯自由的优势。如果香港人默许国家核安全局和广东省政府继续黑箱作业，等同断送子孙后代的安危。要求特区政府表达港人关注，要求内地政府开诚布公，是香港人最起码的第一步行动。如果市民要联署，请大家去到网站 www.nonuke.hk。 多谢，黎广德。 哇，这些事实 No nuke 很重要， 这些事实铺陈了出来、 嗯， 即是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很多东西是很技术性的。 是啊，就但是 还是欧洲先进的核电技术、啊、是吧，很巴闭， 好像很巴闭，但黎广德他最尾那里是、啊、未至于是核电专家，但黎广德是工程师，他都是熟悉这一番的、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珠江三角洲4000万人的福祉，哇，你真的心都噏埋。最重要，我就真的觉得我自己一把年纪， 我随时去我都是很快乐的一个人、 嗯、 但是后代怎么样，小孩子怎么 样，你看看智诺贝尔核电厂的、啊、大的核灾难，那个影响有多大，你知不知道，影响到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 嗯、 生的 BB 很多都是畸形的、嗯、不是只是那段时发生受辐射影响，有些死的死，病的病，伤的伤、嗯、不是一路会影响那个遗传基因下去、 啊、 恐怖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就貌似先进的核电技术，但在欧洲呢其实人家不停在修改着，未成熟的，不要上马，不要上马字，不要上马字，但是在台山呢我们 就 去了这样。咁啊，头先阿黎讲得讲得好清楚啦，四千几万人，净系得香港嗰几百万人咧，系有资讯自由，可以知多啲嘢。 咁、哎、我又自卑啦，死啦！我哋好有资讯自由，我哋即系点样又点样去争取？ 我哋起码要敦促， 抗议， 要啊推动特区政府为我哋啊攞多啲资料。究竟、啊、台山这个核电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没有做到应有的一些所谓安全的事先的一些规划，那个核电技术是不是成熟的，我们要知道多一点才 行。但是问你问去问不出的所以然， 现在惨的地方在这 里。你都 我们一起做过记者，虽然不是同期、啊、都几同期，有 点时间，几同期有点时间、 啊啊、你去问他安全吗，安全、嗯、危险吗、嗯、不危险，可以承诺吗、可以承诺的，我们不信、哦、你不信是你的事，我自己信就是了、嗯、你说我们的资讯自由，我们是有问的自由，我们是拿不到答案、嗯、这个才是最 frustrating。 即是比大亚湾核电厂当年起的时候香港的反应很强烈、 啊、是啊，很多人说、 啊、 宁愿 移民 跳海的嘛、 啊 啊、 即是那时候就搞了很多这样这样或那样的委员会、啊、监察他、啊、这样啦、 嗯、 今天是不是做到这个成效呢，就真的见仁见智，很多人说不行、啊、很多问题都是盖住、啊、这样。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周遭，在这个附近有这个核电站是围着我们的呢，其实大家又知不知道呢，有这个核电站是起紧，是即将去围着我们的呢。全世界对于核电的技术呢，自从日本福岛出了事之后呢，全部是重新检视，有些未到期那些都删了，譬如德国那些， 但调回 转 头 了、 中国大陆呢就是 遍地开花， 遍地开花、啊、即你拿着个地图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恐怖的地方在这里， 真的开得很快。但非常、个讽刺的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环保，风力的电不是那么靠得住、啊嗯啊、click clack、啊、其实最即如果纯粹是讲环保，我们不伤害地球资源的呢、嗯、可能是核电，但是核电一系就冇事、 嗯， 一出事 就大剂， 好大剂。 喂，除了呢个核电，大家好担心之外，当然就堆填区嘅问题咧，就惹起我哋好大关注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就范国威议员啊，寻日咧入去呢、這个吓、啊、堆填区入唔到嘅，咁究竟有啲咩？ 奇门而入， 跟住有咩对策咧？好似话咧，陆工委应承咗你哋咧，星期日安排你哋入去呢个打鼓岭啊，系咪啊？ 是啊，我们今天下午知道 9月1日 即是接下来的星期日会在下午2点至5点立法会的环境事务委员会安排了去考察这个新界东北堆填区那个 特別是關於這次這個滲漏事件和採取緊急措施的情況是怎樣。我要申報一下，不好意思，范國威，我也是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成員，我一樣收到這個邀請，但我星期日下午就不去不了，麻煩你，Gary，你代表我去。好啊，好啊，現在報了名的就有6位是環境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和3位是非環 是非環境事務委員會的議員是會一起去的其實講就講是有兩點至五點但實際看的是最重要都是三點至四點那一個鐘頭是去到堆填區裏面和實地視察的光復和過程裏面就是被議員是提問、政府當局和環保署是直接去回答我們的提問你對今天陸工衛公開回應說滲漏的答案你自己怎麼看正話我們節目說聲你聽我們節目開始之前之後前半段大班取笑陸工衛說他以前做議員就是the good 後來都不錯但都衰衰地就是the bad 現在今天簡直是the ugly 一個很大的程度上的改變因為角色是不同了過往作為環保團體或者是由立法會員監察者的角色到環保團體是倡議者的角色到現在是要背負了很沉重的包袱在執行上是經常被質疑的行政當局或者是制定政策當局當然就受到的責難是多了很多現在就 變成不只是陸工衛副局長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政策局連環保署在執行很多香港的環保政策或者是外判了一些工作之後那個理想的地方甚至乎不單有粒流可能是失職失責之嫌的情況之下確實是很難去好像過往那樣去面向這個工作不單止他是講大話睜大眼講大話 即是講這個滲漏的問題他說這個打鼓嶺是第一次其實屯門已經出了事了他說界定那個不是滲漏那個不是滲漏來的但是他那個助理處長已經說了沒有足夠證據所以就告不到那個承辦商沒有足夠證據就不是等於不是滲漏 不是吧可能那個滲漏的證據不充分所以我覺得你不要玩字眼玩定有些狡辯之嫌有些狡辯所以你對陸工衛上場之後這些事實上的東西他都用這些語言藝術有傳染的去狡辯我覺得真的沒什麼信心 是吧？是雙兩不正下兩歪，特首做開這些語言藝術，就變成現在其他的政策局或者官員都沾染了這些壞習慣。范國威，你進去會問他什麼呢？是不是陸工衛帶隊的？還是環保署帶隊？ 應該就是環保署是主導的暫時我未收到官員的名單只是收到出席那些議員的名單但一定就是很多技術上的問題誰要承擔責任的問題這些是要打爛沙盤問到篤的。我想問你看你有沒有特別的想法就是一直大家都有個印象或者都知道是的就是陸工衛就應該是不處理涉及新界 那方面的事情因為他以前跟鄉下那邊鄉親以前你記得很粗暴你覺得出不出奇現在不斷要推他出來他是副局長王錦星是不是放假可能是 以我所知是所以就找他來幫忙我們西貢將軍區議會有一班的區員明天都搞了一個民間的減廢高峰會他們都找了政治助理歐榮子小姐會出席的所以我相信就找了陸工衛就是在這個星期日去招呼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你跟警署舉報人貪污和罪惡，是不是自打嘴巴呢？是啊，那他還呼籲人舉報來做什麼呢？ 是啊，原來不可以舉報懷疑的人，那些人說的，那些人舉報來做什麼？梁先生，你回應他，其實張志剛的水平比較低，我通常對面對這些根本說不通的說話，我就拒絕跟這些人平起平坐，stoop to his level。 頂不順了，層次不一樣，層次有別，但是他們現在的言論當道，你抱著BB嗎？聽到BB？BB在那裡，BB在那裡，在那裡扭一下，扭緊計了，是不是？是啦，我講多一件事，你記不記得當時六八九出律師信告說連月珍的，其實 我就根本用個人身份，用特首的身份，他那時候是個人的，他說個人的，但既然葉劉就說有言論自由，為什麼六八九不直接寫文章和連振不戰，就要搞出律師信告人？我想問，如果萬一張志剛要出律師信告人的話，他用個人身份還是用行政會議的身份呢？要問問， 那我不想問他，我派你去問，我不想跟他對話，這麼厭惡性的事我不做。 醫護性工作，好了，多謝你啊，梁先生，多謝曬，盧小姐， 盧小姐， 你好啊，盧小姐，喂，係，請講啊，阿哥哥，無議員，你好啊，點啊？你好啊，因為我就想講華園山莊嗰個問題，華景山莊，華景，華山係華景，我哋華景山莊，因為我哋咧都係喺我本身嘅咧都係有呢個情況嘅，係點咧？就喺咧喺天水圍咧。 阿湖山的落湖居那裡是一樣是濫收工程費，都是大地產霸權，但這件事我還未是主題，最主題的一件事是我們區議員不理我們，我們email給他叫他出席這個委員會，立案法團委員會，他就直接 backlist 打電話去他是直接沒有人，可以怎麼名字？你覺得他是公職應該可以說的。我想問三名，誰來？可不可以開名？沈家雄議員，是哪裡的？有沒有黨派？是元朗的天水圍嘉湖山莊那邊的。他有沒有政黨的背景？他沒有的，獨立，他說自己是公司的股東那些。 其實我想問吳議員，如果這樣的情況，你找立法會議員，不要找區議員，區議員都浪費時間，你找立法會議員幫你，好像白紙公司一樣做事，真的很難說，鬼叫你投票給他，你以為立法會沒有什麼？都是有些，不過你找立法會可能會稍高一點，不知道 不知道，不敢保證，他是白裸人工，你以為立法會沒有嗎？一樣是，他只是懂派原子筆、月餅，我覺得你如果真的要處理這件事，就找立法會議員的資源多一點，新界西也有很多選擇， 何俊仁、郭家麒、 陳偉業因為其實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覺得這些立法局議員會做一些大事做一些政治不是的他會跟個案的我是九龍西的盧小姐我今天去跟啟明街七日通知封樓令他以前那些很多氣氣氣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是很單純原來是可以這樣 做人不要那麼單純盧小姐知不知道很容易被人騙的我知道了現在開始謝謝你謝謝你其實立法會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他是有責任區議員當然也是有責任是回應他們選民的訴求有責任是幫他們做事基本法寫得不明白 立法會議員有什麼職責呢包括反映及跟進市民關心的議題所以有毛議員都會跟個案的我寧願是毛孟靜他會跟個案所以立法會議員不只是做大的 只有港字假大空那些就不是做實在的事未發生的事我在喺度喊口號我在喺度說全民提名和平佔中我是認真的但是仍然是虛無縹緲就是那八個字啟明街真的有什麼幫就是啦 在地的也,唔會永遠離線,冇錯啦,唔會係升上天的,好嗎?所以有啲咩都可以搵啲立法委員幫手,好嗎?時間差不多了,我哋今天聽到呢度了,拜拜。再見,拜拜。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厚臉滿。D100,還聲於民,Voice the People,還聲於民。